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但我们刚刚说的一起案子呢，它就有这样的关系啊。在这类的案件中，因为一方出轨啊，或者是怀疑对方出轨，导致这个结果的比例特别，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呢，有一个很正确的婚恋态度。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交友谨慎呢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今天呢您跟大家介绍了几起啊，都是因为感情纠葛引发的这种暴力伤害的案件。那么有故意伤害啊，有故意杀人，还有这样的这个妨害公务这样的案件啊。那么通过这样的案件，我们能够总结出一些什么样啊，就能有什么样的地方您觉得想和我们的尤其是女性朋友啊，需要来格外的来说一说的吗？ 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些生活的一些小经验吧。其实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稍微注意呢是能够避免的，在刚刚我说案例的过程中呢，也都穿插的提到了。第一个呢，就是说交友需要谨慎，要注意保护自己的一些私人信息，不要过早的呢将自己比较深层次的信息就泄露给了刚刚接触和刚刚认识的人。 比如说自己住在哪里啊？ 对， 是吧？ 对，尤其是女性朋友啊，比如说你平时跟人交往的时候，不要透露说我自己一个人生活、一个人住，尤其是单身女性，要有自己的一种防备的意识，保持一种安全距离呢，并不是说对人就不真诚了，而是说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啊。第二种呢，我们认为就是接受礼物要谨慎。刚刚我们说的一个案子里面呢，说到了有一种经济纠纷掺杂在里面，经济纠纷呢成为了感情纠纷的一种导火索，甚至是催化剂的作用。那么我们经常在交往的过程中啊，女生接受男生的礼物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在双方的感情还没有很稳定，或者说自己还没有考虑得很清楚的情况下呢，一些很贵重的礼物呢，双方要谨慎的一个接受，也不需要说从男生身上，比如说让他帮你还债呀，让他帮你提供一个经济生活的来源啊，这些等等，女性朋友呢都要有一个意识，不要因为贪图一时的小便宜呢，最后导致让自己后悔莫及。 对，因为作为男生来讲，他准备了一个很贵重的礼物送给这个女孩子，他认为如果女孩子接受了，就是等同于女孩子认可了我们之间的关系。 对， 但女孩子未必会这么想，有些女孩子觉得哎，那你既然给我了，那我为什么不要呢？比如说送一个 iPhone 7的手机呀，或者送一个这个小的方便的 iPad 呀，或者一些手表啊什么之类的，或者首饰什么之类的，女孩子觉得很漂亮啊，那我就要了。男孩子会想，哦，那你接受了，咱们就是男女朋友了，确立关系了， 是 吧？ 我们过去的案子中也存在这种就是因为反复的送礼物，在送礼物的过程中，他认为对方已经同意了，但最后呢，女方没有同意，于是呢，他就有这种人财两空的心理， 对， 就导致了后果。 没错， 是的，因为天上其实是没有掉馅饼的事，男女关系也是一样的，接受礼物呢一定是要非常谨慎的第三一点呢，也就是我刚刚说过的呢，要识别危险信号。刚刚也反复提到了，比如说这个人他平时的一些待人处事的方法中就存在了自己小心眼儿情绪变化很多端，不能够控制自己行为，这种就要谨慎跟他想考虑自己是不是要跟他发展成为男女朋友。因为感情投入以后，再离开这段感情，结束这段感情呢，对于男方的那个刺激会更大。 或者说呢，这个人平时可能脾气还可以，但是这一段时间，比如经过分手这段时间，你观察会发现，哎，他最近的一些处事跟之前不大一样，或者做过一些略显极端的事情， 比如说自伤、自残来威胁。 对， 女方说你一定要跟我在一起，不然我就死给你看之类的，这种都是不恰当的行为， 没错， 也是一种信号。而且我们发现有些女性朋友可能是碍于这种事情是一种情感纠纷吧，并不是很积极的向周围的人求助，尤其是向有经验的长辈啊，或者父母，甚至是师长来求助，可能顶多是几个小姐妹互相说一说，其实这样并没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可能因为大家都缺乏生活经验，或者大家都不能够理性对待，而使得这件事情呢本来可以挽救，但最后不能挽救了。 是的，而且刚才也说了，像这样的事情啊，最后都要经历一个从质变到量变的过程。 对， 那如果您一旦发现有一些不正常的事情，这个情况发生的话一定要想办法去不要让这个事情继续恶化下去了。 对，而且呢，女孩子还是注意不要随意轻易的激怒对方，因为男女在体力上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刚刚我们提到的案子中有一个，就是说 在他收到被告人的威胁短信的时候呢，他处理的方法呢，第一个是找到了他的一个朋友来出面警告被告人。 嗯， 第二个呢，他是回击他说，我要把我们之间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要告诉给你的妻子。其实这样是一种激怒对方的一个表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双方针锋相对了以后，男方一旦失控了以后呢，女生很难抵挡这样的伤害。 嗯，是、 啊、包括我们在一些案子中也会发现，哪怕到案发前的最后一刻，双方还会发生很激烈的言语争执，这样的话其实是不恰当的。 嗯， 但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女生还是要避免跟他进行针锋相对，避免呢直接的激怒对方。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涉及到女性权益保护的话题呢，我们就暂时的告一段落。下周的今晚拍案，我们将关注的视角转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在下周节目当中，我们将集中关注涉及到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一些案件和一些相关的消费的话题。欢迎大家呢在下周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周一的20点再会。 你始终在我心里，仍有爱意，我对自己无能为力，因为我仍有梦，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收听的是档案。